输出统计是可以细化阶段的，一般拿这个来衡量水平的时候，通常就是打 BOSS 的阶段，并不会把输出小怪的阶段也统计在一起，除非这部分小怪是有一定难度，对团队有一定要求的，那倒也可以一起统计来看。此时叶修放的输出统计是和护寨统领沙暴战斗的阶段，列表中输出第一的赫然是武臣的小枪，之后是唐柔的韩烟柔，再之后是包子的包子入侵。靠输出来建立仇恨的叶修的君莫笑最终只是列在输出统计中的第四位，这样的情况下前三位却也没有发生 OT， 很显然就是因为他们的输出虽然超过了君莫笑，但是仇恨却没有达到可以制造 OT 的标准。叶修这边呢，如果输出能更高一些，他当然也不会保守，不过这次确实是因为 BOSS 有个盾牌掩护，导致直接和 BOSS 面对面的他多了些麻烦，不过显然他已经算准了这点麻烦不至于影响到他仇恨的稳固，所以才没有指示众人输出时注意收敛。直至此时统计一出，看到这样的数据，武臣顿时都紧张了一下，他的数据差一点点就会制造出 OT， 他自己没有留意，叶修也未做提醒，是因为他算准了肯定不会 OT 吗？那大神这计算力和局面掌控之精准未免也太可怕了。叶修却是根本没注意在这些，也没有对这个说什么，只是目光一扫之后再次点名后边的。 哎，怎么回事？火云不倦，你这次的输出比上次更差呀。 确实更差，这一次不算牧师小手冰凉，毁人不倦的输出排在倒数第二，仅比竹烟侠高一些，比起罗辑的媚光居然还要差了一点点。罗辑是什么水平啊？大家都是比较清楚，莫凡再不济不至于差到这地步，这输出统计一出，所有人都吓到了。向来以最恶意的角度揣摩叶修的魏琛甚至给叶修撕来了一条消息。 哎，你做什么手脚了？滚！ 叶修毫不犹豫地回道。 这不可能！ 一向沉默的莫凡此时居然有些沉不住气地叫出来了。 你自己也可以查看。 叶修没多解释，这输出统计就是荣耀系统自带的功能，又不是只有叶修这边可以使用。此时大家都点开了输出统计，选定在护寨统领沙暴这个阶段一看，和叶修发出的一模一样，毁人不倦输出榜上倒数第二，连媚光都不如。虽然差距只在毫厘，但是第一个 BOSS 的时候，虽然他和媚光、竹烟侠看上去都像是在划水，但他还是比媚光和竹烟侠要高出一截。这次他更在意了，结果非但没有进步，反倒沦落的和两人一个水准，也难怪他觉得难以置信了。但是系统统计那是血淋淋的事实，无论如何也只能接受。 我说独行侠，这么水可不行啊，赶紧想想办法。 叶修这边略带讽刺地说了一句，但是有点脑瓜却都从这话里听出了暗示。独行侠，这是说莫凡的毁人不倦一直游离在团队之外吗？一想到这点，如魏琛这种经验老道的家伙立刻就反应过来了，之前没有察觉是因为根本没有注意这种事儿，现在听叶修这么一说，立刻也明白了原因所在。 原来如此啊！ 魏琛又给叶修撕来了消息。 就是如此， 叶修回道，两人打着哑谜。魏琛也不是笨蛋，听到叶修独行侠的讥讽也是正在了那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因为这个原因，自己如此努力的输出也不过是一个水货。 继续。 叶修不和他多话了，更不为了他耽误时间， 继续向着印山贼寨的更深处杀去。沿途小怪依旧没有什么太大悬念，很快第三 BOSS 现身，印山贼寨的军师冷鹰。冷鹰长袍飘飘，手里什么家伙都没拿，让人看不出职业，不过就看衣着往法师方面想应该比较贴切。所有人都知道套路了，不等叶修吩咐，各自的角色就停在了一空范围外，等着叶修的君莫笑先去试探。叶修当然也是如此做的，君莫笑刚一踏进这 BOSS 的仇恨范围，立刻得到冷鹰的热情招呼，抬袖一抖，连手都没见，空气中已经腾一下亮出一朵星辰，跟着一道光便打了过来。魔道学者技能学名魔法射线，果然发射时总会亮起一朵星，所以玩家更习惯叫这技能为星星射线。果然是法师技。君莫笑一进仇恨范围的时候，叶修就已经各种提防，魔法射线虽快却不至于伤到他。君莫笑身子一个转动，这道射线便打了个空，跟着几个箭步，君莫笑已经快步贴向了冷鹰。而冷鹰的表现就更惊艳了，又是袖子一抖，好像是朝袍底下撩了一下，依然没看见手，但紧跟着冷鹰已经双腿离地，骑在了一把扫把下，扫把上星光点点，象征着这不是一把扫大街的笤帚，而是魔道学者手中最犀利的魔法道具。星光洒了一路，三号 BOSS 冷鹰居然就这样甩屁股走人了。 哎，什么情况？ 所有人簇拥过来问着。 如你所见。 喂，还在战斗状态吗？ 在呢。 有阴谋？ 那当然。 怎么办？ 副本最无耻的地方就是欺负玩家明知道这里是圈套，但为了刷本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破解这个圈套。 你上，我们掩护。 叶修却也同意他这个不含糊的建议。君莫笑朝冷鹰逃走的方向追了去，其他九人却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跟在后面。追不太远，冷鹰身形再现，这边左右都是密林，一看就是一个埋伏藏人的好地方。系统就是欺负玩家不得已，计谋都使得这么粗俗。冷鹰回头一见君莫笑跟着，又是手都不见的一抖袖，天上闪出了魔法放出来的烟花，左右林子里一通呐喊，一堆子印山贼杀了出来。叶修连忙操纵君莫笑后退，他可不想一个人去单挑这一大堆印山贼。飞枪后退的时候，这么一清点，十个，整整十个印山贼，比他们遇到的任何一波都要多，而且职业搭配特别合理，有近战，有远攻，有指挥的迟钝小队长，也有一脸虔诚手拎十字架的牧师。牧师也做贼，说起来都让人觉得好笑，但游戏职业而已，也没人去计较这个了。治疗出现在团队中，总会被当作一个重要的攻击点，无论 PVE 还是 PVP 都是如此。不需要叶修指挥，身后上来接应的诸位都已经把目标锁在了那牧师职业的印山贼上。 PVE 对于叶修而言，不需要动太多的脑子思考什么战术，更重要的是怎么指挥协调全队来配合。十人一波的小怪之前没有应付过，但星星战队诸人的技术功底摆在这儿，没有这金刚钻又都特别有自知之明，坚决不揽这瓷器活，所以团队都是特别和谐。莫凡的毁人不倦虽是个例外，但是这家伙拾荒出身，混战中自保正是他的强项，倒也不需要人去为他操心。 韩彦柔，挡住那两个枪兵。包子，挡住那两个刀兵。老魏，来个死亡之门。魅光，放召唤兽咬住那两个远程。一寸盔兵阵，两个枪炮师火力压制，我去抓那个牧师回来。 叶修飞快布置了一下，他的君莫笑已经一个回马枪杀去， 面对十人的小队，还让他一个人去把怪全拉了，未免有些太繁琐了。所以这次叶修索性发挥他们队伍的强势，就是太多数人都能独当一面，干脆我们就不要专门的 MT 来拉仇恨了，有实力的人都是 MT， 都先找怪扛起来。而他的君莫笑十人阵中直接找上那个牧师小怪，几个技能后，那牧师小怪就从阵中被扔了出来，孤零零的不在任何保护中。一转眼，牧师小怪就在众人的集火中倒下了。这之后比较烦的就是远程印山贼，又是叶修的君莫笑冲上，把两个远程印山贼给送了回来。这两个一灭，在之后的七个也没什么需要追求的顺序，就看哪个顺手就打哪个。片刻后，十人小怪队就已经被灭了个干净。那边冷鹰一看，又是骑着扫把咻就飞了，一行人连忙继续追。叶修瞅了瞅所有人的状况，提醒了一下， 注意战斗续航，不要浪费啊。 这二号 boss 冷鹰的战斗，谁也不知道接下来是个什么情况。如果真是这样层出不穷的埋伏，那消耗恐怕比起防高血厚的沙暴更厉害了。 你说这情节会不会和老一临死的时候放的那个信号弹有联系啊？ 嗯，逻辑上说是说得通，但也有可能是固定情节。 固定情节的意思就是老一临死的那一发信号弹是受系统保护，不是玩家可以阻止从而来改变副本进程的东西。这种情节也无非就是让整个副本处于一个符合逻辑的故事情节中。每一个副本都是和整个荣耀世界的任务故事串联在一起的，并不是一个进来就摆一堆怪让你杀这样纯数据的存在。只不过许多玩家只愿意把这些视为数据，无心品味当中的情节罢了。叶修他们恰恰就是这样的人了，此时分析这个问题绝不是对情节产生了兴趣，只不过是想知道是不是开头可以阻止那信号弹，从而让副本进程变得不一样罢了。从逻辑上来讲，阻止了那信号弹，应该是可以降低副本难度的吧。